世界都静静沉睡了，我要你听到，你是我左上角的心跳。左手是喜欢，右手不求回报，才让爱紧紧守牢。有你的欢笑，也有我的牢骚，忘了什么叫照见黄地老，让世界都静静沉睡了，我要你听到，你是我左上角的心跳。 相爱的两个人真的会有感应哦，不管你心情好与不好，其实对方都会有敏感的觉察的。所以歌里面也唱到啦，不管你感冒还是你心情不好，我都会知道的，左上角的心跳。张神探爱夫必爱，这位朋友应该是非常有感触了。他说今天又可以和我大辉哥在路上一起听爱得更久点了。这周日我弟弟要结婚了，我大辉哥是伴郎，我是账房管家，好期待啊。更期待我和我大辉哥九月份婚纱照拍摄，希望一切顺顺利利。来，应时应景的送上这首歌咯。 这么好，晚上有20度的温度，如果听这首歌的话，真的想把车窗打开，然后就大声的和副歌一起唱。那些美好的，那些相爱的事情，都会在歌声中一点一点的跳出来。下面这首周杰伦的歌曲呢，我想送给一位因为听着这样的歌而想起一个人的朋友，借个人很懒，他说想点播周杰伦的歌曲送给我的初恋，真的好想他。回到过去没有，但是晴天却有。什么事情都可以劝慰，但是关于在记忆当中永远保留初恋的美好，这个真的劝不了。唯有让时间多些新增加的回忆，新认识的人，能够让有些东西开始放下吧。 我知道两个人的手心里有一整片宽阔的天空，谁都没有看过星星也忘。 光来闪烁，有你陪着我就可以走到天涯的尽头。那时候还记得，那时候从伤心 纯佳演唱的，好像也把你的心里话说出来的一首歌。对不起，我爱你。而常常我扮演的角色是让你没有觉察出我爱你，所以薛之谦唱出了演员。今天晚上这首歌是来自周先生要点播给自己的，希望有些事情能渐渐忘记。 简单点，

坐下吧，一起写封信，写给未来的自己。望穿了多少春来冬去，跋涉光年的距离。我写了很多的问题，像一首自己的主题曲。未来你会做着什么事情，听着怎样的歌曲。小心翼翼学会长大，头破血流了吗，奋不顾身了吗，做了喜欢的事吗，能不能找到他。陌生世界虽然很大，一个人也会好吗，习惯寂寞了吗，孤单声音不再害怕，呐喊就有回答。 如果这段时间你也是很迷茫，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可以静下来给自己写一封信，寄给未来的自己，把心意到五年后十年后，大概眼前的一些小烦恼真的不足为奇了。下面这首歌呢，要送给一位他说做了一件以后可能会后悔的事情，无处发泄情绪想听歌的朋友。 后悔是最无效的一件事情，因为事情已经发生过了。我们老说事已至此，就顺其自然吧。你怎么知道命运它的安排下一步不是会更好呢？听首老歌。Every time you are near, just like me, they want to be close to you. Why do stars fall down from the sky every time you walk by? Just like me. 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晚上9:45了，也要带出今天晚上的最后一份祝福了。这首歌的旋律最近大家已经觉得很熟悉了，因为它确实是很有力量、很温暖的一首情歌。往后余生， 在没风的地方找太阳，在你冷的地方做暖阳。人世纷纷，你总太天真。往后的余生，我只要你。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清贫也是你，荣华是你，心底温柔是你，目光所至也是你。 这首歌呢，我想代表一位老听友了，《甜蜜事业2002-10》，送给她的男友。她说再过几天呢，就要与男友回家订婚了。感恩来北京十年后他的出现，余生不再孤单了。 往事匆匆，你总是会感动。往后的余生，我只要你。往后余生，风雪是